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，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，泄了气的气球，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。 锵锵三人行，诸位，还是我们孔老师啊，还有我们的歌辉啊。今天呢， 又是金童玉女是吧？ 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老丈人是吧？ 没那么老，没那么老。 金童玉女不行了，他这个我还是老金童啊，他都生了玉女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很让我失落呀，对不对？人家歌辉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我愤愤不平的。 那你应该为我高兴嘛，叫我快乐，你才快乐。 你要 愿你过得比我好，真的。 你要跟我一样好，我才高兴。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越过越好嘛，是吧？收入越来越高。这个出门越来越快，房子越来越大。 你说想当年我们俩还在一块房子里住过呢啊，那个时候。 哎，真的哎， 是吧？ 啊，我现在回到香港的时候，每次我都特别感慨，就看着咱们那黄埔花园那一片，我就给我不管我身边有什么人，我就给他们指，我说你看那栋楼我住过，这栋楼我住过，那个我说哎，那就是原来文涛和黄小茂住的 啊，就我和文涛跟我一块住的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香港租的那个房子啊，一个月10000多租金。然后呢50多平方米啊，相当于 啊， 这个客厅啊三角形，我跟你说，我那面前放一电视， 是钻石型的，香港的开发商把这称作叫钻石型。 我睡在沙发上，我跟那电视脸贴脸，我这么看电视。你想，但是现在我们俩，我就说 那时候特盼着买房子吧，是吧？ 对，现在我们俩这住房条件相差应该很大了吧，各位啊。 我都不知道你住在哪儿，你的住房从来都是保密。 我现在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有一句诗可以表明我现在的状态 啊， 叫独在异乡为租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劝君买房留心眼，定金一交不退还。还有月供至死期方尽，产权到手泪始干，此价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最近呢、就是有个事儿，我呀恨恨不平，恨恨不已。 你有什么不平的？ 这个我跟你说房子这个问题，国家领导人应该注意，它跟社会心理密切相关。你没想到，你光想到这些房子紧张，你没想到现在这种情况老这么持续下去，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啊？ 对， 我整天在这个社会里，我觉得心情焦躁不安，怎么呢？就有人给我发信息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发那个新闻，说什么建设部还是什么90平米以下房子不让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政策，我反正我身边没有一个人满意的。就是说啊，你实际上啊，他的动机有些时候是好心办的这个事儿啊，结果不一定讨好。就是说，你动机是说90平米以下的房子多一些，对吗？豪宅少一些。可是你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我那天听他们讲，我们一同事，所以我为什么恨恨不已啊？他那个时候买房子，我还说他傻，拿着10000多现金交钱去了，说人家有一个买的13000过给他了，他就买交了首期。可现在他买的那个房子的那个豪宅啊，那个别墅区啊。原来这价格是18000，昨天我听说已经涨到30000了。 对， 你这个更紧张了，你只能造成这个豪宅它更紧张啊。价钱 不是啊，它就是为了拉开这个房价的差距嘛。你如果要是那些愿意买豪宅的人，那你就要多付出代价来，那你那个才能保证说那些面积要小一点的，它的价格相对下调。 下不来，下不来，小的也下不来。 反正关于房价的事情啊，好像是怨声载道，好像没有多少人满意。 我告诉您，孔老师，这个 心理有关。 对，这个在社会上叫垫脚尖心理。怎么叫我看。 翘脚跟吧 ，垫脚尖反正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站在后边的人吧，你永远想。哎，越过前面的那个人，去看看，然后大家就垫呐垫呐，越垫越高，越垫越高，你总是觉得比上不足，你永远不想比下有余这件事。 因为我们整天满眼，我给你看看照片，就北京，我看好几处我都去看过，那都是咱买不起的，你看看，这都是房价10000多的这个房子，你看是什么样的啊？再看下一张啊，你这个，你瞧这个，这都什么人住在里边呢？哎，这个有些人。10000多呀，16000啊，18000呀，他还买好几套啊，他多吃多占呢。 我发现这就跟人家这个欲望啊，被调到多高的期望值是有关的。我小时候，我们全家4口人住在一个10平米的小屋里，那时候我羡慕我们邻居家那2居室， 我说什么时候我家有一两居室就好了，是吧？大人孩子分开住。哎，后来不久我们家有了两居室，后来我就写了文章了，我就歌颂党的政策了。 嗯， 说是因为有了两居室，后来我在这里边复习高考，考上北大，我很高兴。可是到了北京之后，我才知道这两居室是算小房子，非常小。那时候就希望有，隐隐的希望有三居室，一直到今天就希望有你照片上指点的那个光辉灿烂的宫殿。 所以我说，为什么对社会心理打击很大？就我个人来讲啊，我好嫉妒啊。 嗯， 我现在很嫉妒歌辉啊，这个女主持挣的都比男主持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很嫉妒。为什么嫉妒？有好几种嫉妒。我现在发现啊，就是一种嫉妒，比如说我们那个倚天哈，他买一个房子，几年前买的，他不就得到信息了吗？当时让我买，我没买吗？他9000多买的，可是到现在呢，已经升到16000，已经升到18000。我恨恨不已，我前一阵我说我发誓这么贵的房子我就是不买了。不买了之后他这个政策一出台啊，嘣噔，我想买的房子还更涨了。哎，歌辉，你买房子有经验是吗？ 不，我买房子有什么经验？我只不过 一有钱，二有经验。 我在那个什么，就是在北京决定想买一个房子的时候，我看了特别特别多的楼盘。有人说久病成医，因为我看的太多了，慢慢慢慢也就自己摸索总结出了一定的经验。但是呢，我就觉得这个买房子这个事儿哈，你第一，你别总想它升不升值，因为你买房子是为了住的呀。 对，这个观点非常好。 不是说你买房子就是想倒腾的呀。 嗯。 再加上咱们国家的这个房子的二手市场不是非常活跃， 嗯， 又有各种的税，所以你这么一倒一卖的话，你其实是没有什么钱可挣的。 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个问题，我比较喜欢接触有钱人，我老喜欢跟他们搞好关系，是吧？ 这个严重会影响到你的 心态。你就是个受害者，对吧？那我不是受害者， 所以我能了解为什么我从他们那儿窃听一点信息，我跟你们说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个心理不平衡，我就又嫉妒，我又仇恨，我又什么？你知道的问题在于哪儿啊？比如说中国社会也许90%的财富集中在10%的人身上， 嗯， 可是问题在于在买房子方面，往往这10%的人他却有90%的雄心。 对，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，其实都是很好人的，我有些朋友很有钱，我听他们聊天我心里就恨恨不已啊。他们聊天啊就是，哎，哪又有个房子，位置好，楼层好，设计好，那行，那去看买，反正他有钱呢。而且他还跟我说，我跟你讲文涛，买房子越大越好，首重位置。你想他买了他也不去住，但是呢他也并不亏，这也是人家正常的一个投资。你说这样下去， 所以你看文涛，很多那个豪宅区啊，你到了晚上一看是漆黑一片，并不是灯火灿烂啊。刚才你说大这一点，我觉得我深有同感。其实中国人现在这个买房心理啊，他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，这几个字就是文革时候批判的，叫大洋股，崇大崇洋崇股。 嗯， 先说这个大字，这中国人好像这房子非得要住的越来越大才好，不知道大到哪天为止。你们两位可能都比我去国外去的多哈，我只去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，我发现人家的经济比我们发达，所谓强国呀啊大国也好，并不是每家住的特别大。我到那个德国去，人德国绝对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强国吧。我到那个州长家里去过，州长家里摆宴会招待我们去，我看那个州长家里也就是130-140米的样子。 啊， 当然人家，而且家里有一个很豪华的书房，一看是非常有修养。 对，他要几百米，这州长你这贪官， 他没多大房。你说咱中国不要说州长，咱一个县长，我相信他不会住这么小，啊，就是人家这个欲望不就没有被刺激的这么高，说人干嘛非得住那么大呢？ 哎，但是中国人的那个喜欢要大房子，我觉得这个是和咱们以前啊，那个住房实在是非常紧张，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穷的太久了，我们怕了，穷怕了。哎，我想那个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我小时候关于住房带给我的这个心灵上的一种困扰和一种创伤。我在那个在上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次机会呢，就是和我们学校的几个同学去参加中美夏令营，和大概40几个美国孩子一起在中国的北京还有北戴河还有内蒙古去玩儿。大家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天天生活在一起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呢住招待所，就我们中国孩子住招待所，美国孩子去住酒店。那美国孩子就总想到我们住的地方去看看，我们就总不好意思让他们去看。后来美国孩子又提出说到我们家里去看看，我就真的是很发愁。要知道那个时候我家住的大概2间房子加起来是20几平米， 那我就是因为其中那间大的呢只能放下一张大的双人床，小的就只能放下一张小的单人床。 美国孩子来了就上炕了， 所以这个情况怎么邀请美国孩子到家里去，家里又比较的乱嘛。 那个就是中国的那个人口高速增长了之后呢，然后住房还没有跟上那样一个时期。可是现在呢这个完全都跟得上了，现在人住的这个面积啊，很多人面积完全超过了人的需求。我认识一中学老师啊，买了一套大房子啊，孝顺呢要把这个老爹啊接到大房子来住，老爹不来，哎，死活经过思想工作把老爹接来了，接来不久老爹就死了。怎么死的呢？就是因为卧室离厕所太远，要经过一个25米的大厅去上厕所，是吧？后来他就后悔啊，说原来那个屋子特别小，那个卧室旁边就是厕所，老头一拐弯就过去了。他没想到半夜老头上厕所过程中栽倒在那里。 是， 当然你不能说孝顺，不能说孝顺是错的，但是他这个事情是，就这个具体的事情来说是有必然联系的。他如果没有这经过这个20多米的大厅，这个老人很可能就不会死。 对，我觉得为了遏制住那种贪婪的欲望，我们节目以后主要谈这个大房子对人的危害。 是 要 谈的， 好房子其实不好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大房子不好，还是小房子好？ 未必大和小，大和小 不要买几十套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小房子好。如果不是小房子好，不会这么多人排队要去买那个小房子。你可以，我看一看照片，北京排队排成什么样啊？咱们来看看，买那个经济适用房，你瞧瞧这个排队排的。小房子好，搭帐篷，说是这个好像是你们北大还哪个大学一老师搭帐篷住了3天3夜，就为了买这个。经济适用房 恐怕还不是为了买房，是为了拿号 啊， 是为了拿一个号 才能拿到一个号。你看这 下好几天啊， 好久，你这家跟暴动似的 啊。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呀？我有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他这个性格呀，有时候人群当中有个性格非常有意思，真是叫独持偏见一意孤行。就你朋友聊什么哈，他说的都是反的，永远是这样。比如说 非也非也，就是 比如说我说我在哪租了房子了，他特爱说，哎，知道吗？谁抓起来了？就你那个楼盘老板前一阵抓起来了，我说某集团听说了吗？最近那个老总给出事了，抓起来了。然后比如说我说北京房价涨啊太贵，我说我不买，他说假的，都是骗人的，你看那个楼都是空的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房地产商那个哄抬有意制造紧张。然后甚至又说中国房地产这个问题怎么办啊，他就是那种挺对社会啊挺阴暗那种。他说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个贪官污吏，他就必须要用这个土地给他自己创造回扣，你这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不了啊。后来我说现在都招标啊，都什么大部分公平，他能控制得了吗？哎呀，你哪知道这个全是黑的，那个把土地给谁谁谁，你以为这里边没猫腻吗？后来我就辩论，我说人家什么如何合法，他说好，即便这个没猫腻，我说一件事儿，同样的一片土地盖豪宅能创造1亿的利润，但是要盖经济适用房，那政府要往里贴钱，对吗？他说那么你想想，那作为政府他把这个财富都收上去了，明明这块地能赚这么多钱，难道他肯把这块地给你老百姓吗？啊，他不肯的。所以说啊，这是一个为富什么什么还富于民啊，你做的不够的问题。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， 他说的可能有点偏激，但是他指出了很多的事实啊。这个房屋啊这个问题不能完全这个放任自流啊，你像新加坡、香港，它都要政府强力的干预介入这块地方啊，就是特别是新加坡做的最好，居者有其屋，是吧？我在新加坡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点，不管你什么人，政府保证你必须有住的，有钱人可以住得更好，因为你有钱，但是没钱人只要是正常劳动者应该有房子住，这样呢他就不会呢每人都去追求无限的大，没有安全感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安全感是无限的要在膨胀，刚才我们说不断的追求住大房子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现象，这个房子要洋，是吧？现在很多小区，你看这小区起的什么名？ 欧式， 全是欧式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哈， 你几乎可以找到全世界的城市或者是那个有特色的乡镇的名字。 都找到了， 哎， 你看我们这些文人，这些当老师的，写个文章写到最后啊，他喜欢署名一下，说这个文章写于哪儿。你看我写文章就写啊，2006年7月18号写于中关村。是吧？都是这么写的。哎，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我们一老师，我看他发表文章，后边写于枫丹丽舍。我说没听说去法国呀，那不枫丹丽舍了呢？这叫枫丹丽舍。过两天一看，另一哥们写于海德堡。 是是， 我这更火，这写到德国去了。 而且你知道，在北京啊，他这个装修，我租房子，我才发现呢、啊，家家都是欧式的。咱说要个简朴点的、简约点的、四白落地的，没有，全是那个，哎呀，是这个花里胡哨的，就是那种欧式的那种灯啊，那个全是欧式。 你想想这个道理哈，就作为开发商，他如果要是只给你把这个架子搭起来了，然后几面墙给你刷好了，你这个房子走进去的话，你是看不出吸引力的呀。所以它的样板间一定要给你雕梁画柱，做得尽豪华之能事，你才会觉得说，哎呦，这个物有所值，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呀。 我就觉得因为房子这个事情啊，搞得我心里要是着急，就是人在这个社会里啊，人家为你说的很对啊，就安居乐业啊。你现在因为这个房子呼嗒呼嗒呼嗒，它这么乱闹一气啊，实际上你觉不觉得，我就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体会啊，我觉得这个方土地上的人呢、啊、争先恐后，朝不保夕。这种心理啊，你怎么来的？就是这种，这个房子，这个一会儿升上去了，一会儿没了，一会儿说就是最后一套了，你买，实际上买了之后发现给人骗了。你整天生活在这种懊恼、自责。你比如说，我就后悔当时便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买，后悔，然后嫉妒他买了，他逮着好时机了，而且他一个人他买那么多套，哎呀，你这个，你不觉得这个社会情绪很危险吗？ 哎，当这个说到房子问题的时候，我发现消费者和这个开发商可能这个对立情绪挺严重的。 对。 但是呢，因为我也采访过一些房地产商，可是我觉得，比如说像王石哈，他当时跟我聊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强调，他说我个人就特别不主张住大房子。我就觉得说一个人就是基本上比较舒适，这个还比较方便就可以了。所以。就你说作为他是一个开发商，他是很反对盖大房子的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， 我跟你说，这就像 大家应该多多沟通。 我跟你说，这就像我说的我那个偏激的朋友一样。他认为土地，中国地少人多嘛，土地就是资源，土地就是钱。你以为现在说什么谁要什么房子，都是抢钱的，所有这个围绕着这个土地各个方面的这个人，这对他来讲是一大笔钱，他能不抢吗？他要是最有利于他抢钱的那种建设方式，他就会选择那种方式来建设，因为他要让这个土地产生最大的财富，他们才能分赃。这是我那偏激的朋友那么说。 这只是从这个瓜分财富角度来讲，就从住者的居住者的角度来讲啊，我觉得很有必要调整这观念。我有一同学啊，这个在黑龙江啊做生意的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个外省的做生意人呢都时尚到北京来买房，我好多同学都在北京买房了。我有一同学在北京北边那小区，我就不说了，不是小区，别墅，买了一400多平的房子，也就是大别墅啊。我们到他家去玩去啊，他们家不要说这什么什么这什么这个洗手间了，就说光是这个步入式的衣橱就好几个啊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哎，你这块是挂什么衣服的，这块是挂什么衣服，说了半天，最后呢，因为同学关系比较熟嘛，说他就说，嗨，都是瞎扯，我的衣服从来都是搭在椅子上。后来我这句话是实话，其实甭管房子多大，最好的衣架就是椅子。 其实 我从来都是随手搭在椅子上的。 我是特别怀念我们在香港的那段日子，因为在香港房价贵嘛，所以从来也租不起大房子。 对， 基本上我租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大概就是从40几平米，最大到没有超过70几平米，而70几平米还是我们三个人，就是当时鲁豫我和另外一个女同事我们合住的。 对。 但是觉得好像那个斗室也是五脏俱全哈，这个什么东西你也都塞下了， 对 啊，最后说搬家也就搬了， 距离也近啊，打扫起来也方便。 而且我觉得从那个香港那个房间布置，特别能看出匠心来。我到香港住酒店，发现他连那个窗台都利用的特好， 对， 就是一寸土寸金，导致呢每一寸土地呢都高效率的利用， 任何一个细节都能显示出居住者的这个创意、匠心、生活情趣， 那个人性化， 没错。所以大房子不好，豪宅好什么？ 小房子 要宣传这个 好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就是觉得这个，我觉得我那天有个记者问我说：“您理想中的房子是什么？”我就是跟回答真实的体会啊，我说我最喜欢的房子就是我买不起的房子，这为什么？我看的所有我喜欢的房子，都是我买不起的。 就是说呢，人呢其实能买得起一定面积的房子，但是呢总是买不起高于自己欲望值的、高于自己期望值的那个房子。 我期望值很高吗？ 嗯， 不到100多平米， 嗯， 什么有个三房两厅， 嗯， 我就是这个标准呢、啊。 嗯， 可是你现在在北京，这是周围社区啊，什么什么好一点的，稍好一点的这种，16000，18000，就这么一套房子一平米。 所以我就想起那个杜甫先生讲的那句话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”广厦千万间我们是有了，现在这千万间都给谁住着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是吧？ 你问题就是便宜的，就咱刚才我说排队的那个， 嗯， 你按香港你记得吗？香港是有个公屋，是不是相当于我不太懂啊？相当于咱经济适用房。 经济适用房， 这就意味着啊，政府你要为老百姓有所牺牲的，就是说这块地当然是能赚大钱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必须让一般收入的老百姓他能够住进去。但是我就说现在就是这个矛盾嘛。这块地能赚大钱，要不要给普通老百姓住？为什么老是不够呢？这种便宜的房子。 文涛，你的烦恼还是来自于你的心态。刚才我们刚刚说政策的调整是70%以上的面积做成90平米以下的，你为什么要去渴望那个100多平米、200平米的呢？你要觉得说90平米以下的我就能够挺高兴的了，你回想一下，你在香港住那个40-50平米的时候，你现在能住个80平米的。 还有这个欲望值啊， 你要是能够就高兴的话， 欲望值反过来会影响市场。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住大房子，那大房子价钱自然就落了。 所以这个 你知道吗？正是因为像千千万万咱们这样老想住200米的房子，那是房产商高兴，价钱高居不下。 90平米好吗？ 啊， 不敢，咱们得跟 这90平米也是10000多呢。